你老豆偷嘢啊？ 有案底嘅人， 你话系唔系累己，亦都累人咧？所以我哋咧唔好偷嘢，唔好呃天。大偷固然唔系唔好啦，唔可以做啦。就算小偷咧，我哋都唔可以做。嗱，咁啊，再其次，凡系偷人哋嘅嘢，咁啊亦系欠债喎。点解咧？因为对方咧唔系话心足，唔系话愿意咧系俾你嘅。而是你自己呢无形中啊，当人哋呢唔覺意嘅时候，咁你个偷人哋嘅，咁你偷咗人哋嘅人当然啦唔知啦，但你就无形中呢就係欠咗人哋嘅债啊，咁啊多生多世，如果你有福报都仲好啊，最多就欠债还钱啫，或者你破财啊，咁啊还返啲先俾人囉，我最怕你个福报唔够啊，你生生世世福报唔够呢，你就做畜生同人哋还债，或者呢做牛做马有得做冇得食，或者呢是做猪做牛咁就俾人哋劏嚟食，以前人哋还人哋嗰啲钱债呀都係一件苦事，所以我哋呢唔可以偷渡，唔可以杀生，亦都唔可以偷渡。咁就从前咁就呢个宜州啊东南四十里有一个人相姓的，叫做王父啊，两个字同埋一个两个字当个姓啊，相姓即是福姓咧，叫做王父。咁佢个单名叫做阿千啊，咁啊合埋叫做王父千。咁啊呢个人屋企咧，佢自己有四兄弟，佢自己排行咧第二。咁啊四兄弟中咧，其他三个咧都好仁慈。好忠厚，可以自立，可以揾食，但系只有佢自己排行第二啊，所谓不务正业，咁啊跟埋嗰啲猪朋狗友一堆，咁啊所谓不务正业啦，就冇钱入息啦，都系游游荡荡。咁啊有人咧，佢屋企个母亲啊，都算有啲钱嘅，咁啊本来咧就攞到啊。六十文钱，即是六十个钱，六十个钱呢他就去啊买嘢，点不知一出房家门到到个厅个地方呢，突然间有一件家事他放唔下，他要去做完呢先出去买嘢的，咁但六十个钱都好重下㗎喎，够先唔係用银纸喎，银纸一百几日张袋，个袋钱都冇人知啦，如果一千蚊真一百几日张都唔少钱㗎，根本都冇人知个袋钱。但是剛才那些錢是同做的嘛，你家如果買六十個錢用個手來揸住都幾重下，六十個錢都好幾斤的，都不是那麼容易的，那麼放一個普通的女人她要做事，那麼拿著六十個錢，那麼很論盡的，那麼她就順手擠在這個廳呢那張桌子那裡，那麼她就去做她的事了， 那麼一令身她做事啫，她這個第二個壞蛋的兒子就回來，那麼一看到那張桌子有六十個錢啊， 好像發生一個小橫彩一樣，一望前後左右都沒有人，那他就急急腳把桌子就拿了，那麼一個轉身呢急急腳，那他就去了，根本就沒有人看到他進來，那麼亦都沒有人看到他出去，那麼等他這個母親做完事了，那麼準備拿這六十個錢呢去買東西的時候，走到這個桌邊的地方一看，呀六十個錢為何不見了的呢，那麼因此上下人等啊他都問過了，你們有沒有拿，上下人等啊哪處有人家拿過啊，但是怪就怪在呢他這個弟仔入來的時候又沒有人看到他，他拿了錢走的時候又沒有人看到他，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得出有哪一個人入過來，等於賴都沒得賴的，那麼全屋的人咁總有個人攞咗去啦，所以佢呢個母親呢當然就唔過人鬧啦，咁總之指桑罵槐，咁就鬧啦，令到全家人啊都蒙呢個不白之冤，全家人啊都係為佢呢個人唔好呢變成呢俾佢呢個母親鬧， 咁但係事情都已經做咗啦，咁有乜辦法呢，大宗啊亦只有呢就俾佢呢個母親去鬧啦，咁冇幾耐呢佢錢就洗晒啦， 六十文钱死咗啊！咁啊，呢个王扶谦啊，佢一场急病，咁佢就死咗啊！死咗佢即刻投生啦！佢屋企呢个猪栏里边咧有一个猪妈妈，咁啊生得到猪仔，佢系其中之一只。佢嗰处死，嗰处佢屋企啊，佢自己屋企咧养过一个猪妈妈咧，咁啊生得到猪仔，佢系其中之一只啊！咁啊，当晚咧，佢就同佢个女人讲，你即系老婆啦。咁佢话我咧，就因为唔好啊，咁啊就偷咗啦你个妈妈个六十个钱。唔单仲系咁样啊，佢话最惨嘅咧，冇人睇到我入屋，亦冇人睇到我出屋。所以我妈妈当时咧闹晕全屋嘅人，等于话全屋嘅人都为我啊。呢种嘅行为呢，冇呢个不白之冤啦。我话你系我老婆，我话你都唔想个丈夫啦，唔好啊。我而家既然堕落做猪，佢话听日呢就有人嚟呢去买，就系卖咗佢呢，咁就准备去一个地方呢，俾人哋做呢个春秋二祭啊。屬於呢個乳豬嘅製品，我哋做乳豬，做呢個春秋二祭嘅製品。佢話：所以我吉正師咧話俾你聽，佢話你應該啦，好好地救下我啊，最好咧就唔好賣俾人哋。咁佢當時咧講完呢番話咧，佢仲驚佢呢個太太咧瞓著咗聽唔清楚啊，就揾個豬嘴咧。两个太太呢个身边咧，咁啊跳来跳去啊，用个猪嘴嘅力量咧，咁啊跳佢太太呢个身体，咁佢呢个太太咪醒咗啦。咁啊虽然听到佢呢一番话，都觉得自己好似啲发梦嘅啫，边处有咁嘅事啊？咁佢咪又瞓翻啦？点解就佢一瞓翻落床啫？呢只猪老公啊，又用个嘴咧嚟到跳佢啦，叫你仲快啲醒，仲快啲去救我。咁啊，嗰陣識佢老婆咧，先至覺得好似好認真啊，好嚴重咁啊，即刻著衫就起身啦，想話將呢件事情咧就告訴佢呢個婆婆啦，即係先生個媽媽啦。點啊？即係向住佢婆婆呢個房間去啊，行咗一半路啫，佢個婆婆咧亦係得咗啲咁嘅夢喎，咁啊即刻咧著件衫啊，又係向住佢呢個新抱呢個房間嘅門口嚟，咁啊兩婆媳咧就係喺半路咧大家相撞啦。都是为这件事相撞，不单咁啊，而且佢嗰啲仔女，即系呢个王扶谦嗰啲仔女下一代咧，亦系发咗咁嘅梦，亦系同时着咗衫出嚟个厅处，准备咧去话俾阿婆听，准备话俾阿妈听，睇佢点样救佢个老豆。咁啊咁啱嘅三方面啊，都系集中啦，去到嗰个厅嗰度，大家都讲起呢一件事，咁啊先至觉得咧呢个事态咧系严重啦。都唔能夠唔相信啊！咁啱係話，咁啊只有係相信啦，咁啊相信啦，佢哋即刻咧就叫佢啊呢個阿哥，咁啊帶埋佢自己嗰啲仔女，咁啊去到咧漏夜啊，咁啊去到三十里外嗰、那個買豬嗰個人嗰個地方啊，咁啊將呢個實情咁啊講俾佢聽，咁啊叫佢咧通融一下，用二十倍嘅錢，二十倍咧即係一。萬二千，咁啊用二十倍嘅錢咧，想嚟買翻嗰一隻豬仔。咁但系對方都反對啊，佢話我哋跟住就要春秋二祭啦。佢話想去買嗰只都買唔切啦。佢話我哋唔想賣翻俾你啦。咁啊，但系佢呢個哥啊，咁啊叫曬前後左右，所謂嗰啲鄉親、嗰啲父老、嗰啲有頭有面嘅人咧，出面嚟到同呢個買豬嘅人講。咁啊，講盡好多嘅口水啦，先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咁啊答應收佢一萬二千錢，咁啊將個豬咧就賣翻俾佢。咁啊，當時佢阿哥就同呢只豬講啦，佢話豬啊，佢話假如你真係我個細佬嘅，你識得託夢俾我哋，叫我哋救你啊，佢哋亦都應該有靈性啊，你知得點樣翻去？我哋唔使帶你啦，你自己行路翻去，我跟你哋未。啊，咁啊，嗰只豬仔咧，果然啊，搖下頭，擺下尾咁樣咧，揈下揈下條尾啊，咁啊，向住佢自己嗰間屋企咧，咁啊，行咗幾十里路咧，咁啊，就翻屋企啦。翻屋企咧，唔係咁啊，算數喎， 你知道鄉下地方有幾大啦？咁前後左右嗰啲熟悉嘅所謂親戚朋友啊，嗰啲隔離鄰舍啊，呢啲事冇理由知噶嘛，咁大件事。咁一知道咧，間接有啲同佢咧，所謂生前有冤噶，即係由呢個生前不務正義，偷呃拐騙，當然得罪咗好多人，好多人曾經上佢個當俾佢呃過嘅。咁呢班人知道呢件事咧，咁啊梗係唱啦。咁啊唱呢只豬啊，佢都唔理啦。但係佢有仔女噶嘛，咁啊仲有父母噶嘛，咁啊仲有呢個兄弟噶嘛，仲有好多人噶嘛。咁你話呢一班人聽到人哋咁樣批評啊，你話係咪好難過咧？當然就好難過，等於話就唔係好過啦。咁啊，所以佢哋大家一致咧就商量，咁啊將佢咧送俾第二個人，送去另外一個人家咧嚟到咧養佢。咁啊呢個人家同佢咧都係好熟悉嘅，都係佢個朋友。 咁既然好熟悉嘅，亦都只有答應咧，咁啊由佢哋自己俾錢，咁啊送去另外一個朋友屋企咧，咁嚟到養佢。咁啊過咗三幾年，佢好好地嘅生活，然後先至無病而死啊！咁啊，我哋聽過呢啲咁嘅故事之後咧，我哋就説明唔可以偷渡啊！偷渡呢件事固然愛人。我哋唔可以做，因为我哋偷别人嘅钱，或者偷嗰啲啦唔熟悉嘅人嘅钱，当然系唔可以。就算自己嘅亲属嘅钱都唔可以啊！好似老婆偷丈夫嘅钱，丈夫偷老婆嘅钱，兄偷细佬嘅钱，细佬偷大佬嘅钱，都唔可以啊！偷钱嘅界限唔分噶，主要就系你一偷亲人哋嘅嘢。你就犯咗条咁嘅戒，你就犯咗呢个咁嘅罪。从因果上嚟讲，你就要还。亦似得呢个世间上嘅法律，唔系话老公偷老婆嘅钱就奉旨，老婆偷老公嘅钱就冇事。只要发觉啊唔正常，嘅嘢都系同样犯呢个刑事案噶。啊，夫妻、父子、兄弟、叔伯，只不过你嘅亲情。但是如果對方不是願意給你的，你暗中來偷的，如果對方不原諒你，告諸於法庭，法庭都照樣受理，照樣是個刑事案。所以我們呢，信佛不信佛的人都好，都不可以呢去偷渡，絕對不可以呢有這個偷渡的行為。那麼這個問題呢，講到這處有些問題，這個人都解釋了。世界上好多豬啊，每日何止殺千千萬萬隻豬啊，全世界。咁啊，點解其他嘅豬啊，佢又唔會去揾佢自己嗰啲親人嚟到報夢，咁啊救自己咧？咁呢個道理咧，佢亦都自己答翻，佢自己設立一個問題，亦都自己答翻，亦係有道理嘅。我哋通常有一句佛學嘅名詞。所謂一切眾生有呢個隔胎之迷啊，等於話我哋而家點知道我哋前世做乜嘢？就係有咗胎咧，我哋入過呢個母親個胎啦，乜嘢都迷咗啦。我哋而家即使再生出嚟，從前我哋做過啲乜嘢咧，我哋就唔知啦。咁啊，既然唔知啦，但係佢墮落做畜生，佢自己亦都唔知啊。唔知咧，但係有一種咧，所謂一種個力量啊。佢被呢個殺嗰種啊嘅刺激啊，因為佢做咗豬啊嘛，佢剛剛做豬，咁人哋捉佢殺做乳豬啦，咁啊佢呢個殺個恐怖啊，殺嗰種嘅痛苦太恐怖啦，咁啊一刺激到佢咧，佢自己可能有啲咁嘅善因啊，咁啊先可以托夢俾佢呢個老婆，然後咁樣點樣嚟到救佢，亦都可以講咧，藉此啊。嚟到警惕呢个世人，唔好咧做呢个偷渡之事啊！唔好啦吓，欠人哋嘅钱债，所以唔杀生就唔好欠肉债，唔好欠命债。嗱，咁一条链咧，咁啊，算佢有十个圈咧，十件恶事啊嘛，反转咪十件善事啦。嗱，家如果论十种恶，杀生系恶，偷渡系恶，加五杀生 唔偷渡係兩件事。嗱，咁啊兩個惡咪好似兩個圈咯。我哋家下咧有兩件善事啊，即係等於將呢兩個圈咧拉開咗啦。啊，十個圈已經拉開咗兩條啊，拉開咗兩個圈圈啦。十件惡事已經咧斷咗咧係兩個啦。你即是話咧開始得到少少嘅解脱啦。嗰條鏈咧綁住自己咧冇咁長，冇十個圈啊，少咗兩個圈啊。要綁都冇綁得咁緊啊，自由啲咯。嗱，不永斷呢個邪行，不呢個永斷殺生，永遠斷呢個偷盜，永遠離開呢個邪行，千萬咧唔好去做，絕對咧不可以做殺生、做偷盜，亦都唔可以做呢個邪行。嗱，邪行咧就即係屬於呢個淫欲啊。所謂不正常的男女關係可以這樣說，在這個佛經裡面說，所謂愛欲就莫甚於色，他說色之為欲，其大都無礙，他說賴有一義，他若使二學，普天之人都無能為道者矣。他說這個欲事，所謂男女的關係，是一種很大的過患。他说好彩有一法，而可以呢与他不同，可以呢将他破除。这一法呢就即是善法，即是不做这个奸淫的事，亦可以说这个波野的力量，我们有这个波野的智慧火，才可以用尽消尽我们这个淫欲爱染之心。所以这个智慧火呢和这个爱欲是两件事，不是相同的。普天下之人由于要有这个智慧火，才可以融化这个男女的欲念，男女的关系，而使自己得到这个解脱。那楞严经所谓二十五圆通里面，那么有这个污初失魔尊者修这个火大圆通，他这个火呢就是这个智慧火，所谓化多淫心成呢个智慧火，以呢个智慧火化尽呢个淫欲之心，然后先至可以得到呢个解脱。所以一个真修行者啦，千万唔好有呢个淫欲嘅邪行。如果再明白啲讲咧，就系主张佛法家庭，所谓一夫一妻制，所谓一夫之外一妻之外，绝对唔可以有第二夫。或者有第二妻，这个是佛法一个教规来的。如果一比一之外还有第二第三呢，那就属于这个邪淫，就不是呢几合理的，是绝对呢是不可以的。那么如果这个邪淫心重的人，这个道心呢一定就不容易呢是增长，这个道心呢一定就会退堕，因为邪淫是一桩恶事，我们永断邪行就是一件善事，所以永断杀生、永断偷盗、永断邪行，等于说十件恶事断了三件，一条链十个圈已经断了是三个了，解了三个了，那条链没那么长，绑得没那么深，得到多少解脱。咁永斷咁妄語啊，咁妄語咧就係所講嗰啲話唔誠實、唔真實、偷呃拐騙，咁就叫做妄語。亦等於話你為邊嘢事個妄語咧？你梗係有個目的嘅。逢係講大話嘅人，你梗係有個目的嘅喎。如果冇目的咧，佢唔會講大話。所以妄者就係虛妄，即是唔誠實，或者為名，或者為利，或者欺騙，就或者詐財，就或者騙色，好多人都係咧講大話嘅。為呢啲咁多嘅問題，達到咁多嘅目的咧，佢就常常咧自己咧講大話。嗱，其實講大話嘅人，唔單話佢對佢呢個道心啊唔係幾好啊，其實做事處世咧都唔係好啊。我哋讀書嘅時候， 咁我仲记得啊，所谓周幽王重褒姒啊，庐山放烽火，失信弃诸侯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周朝呢个幽王咧，佢有个爱妃嘅褒姒，佢真系一日咧唔离得开佢嘅，最好24个钟头都绑住佢嘅。咁啊，所以呢个褒姒咧亦都恃宠生骄啊，宠到佢咧佢唔笑嘅。无论呢个周幽王买几多个钻石宝贝，真系可以俾得佢噶啦，都俾佢啦，但系都令佢唔到咧笑一笑啊！咁啊，呢个周幽王就问佢啦，佢话爱妃啊，佢话贤侧你点样先至可以对我啊来到笑一笑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褒姒就讲啦，佢话我咧。你想笑，你想我笑啊？佢话有一个条件，佢话你个庐山放烽火啊，佢话咁我咧就笑啦。但系庐山放烽火就系唔可以喎，因为当时呢个皇城咧前后左右好多嗰啲诸侯，咁啊首富啊嘛，咁啊每一处大家距离都几十里嘅，咁啊旧时又冇电话，咁啊点样传递咧？佢哋有一个默契，庐山咧。如果放火就是表示这个皇城是告急，有外人侵打这个皇城，那么前后左右那些诸侯那些大臣大将就会出兵，那么就内外夹攻，那么那些敌人如果打到接近这个皇城，那么然后皇城以外左右那些诸侯那些兵来一包包围，那么不单是救到这个皇城，亦将要打皇城那些贼那些乱臣乱兵都可以包围住啦，所以呢个庐山咧就唔可以随便放烽火嘅。但系呢个褒姒咧，佢坚持，佢如果你大王想我笑一笑啊，你就只有庐山放烽火啊。呢个周幽王好为难啊，佢话如果我一烧火，嗰啲诸侯咧以为我呢个皇城告急嚟救我，但系结果就唔系，我咪欺骗咗人，下次人咪唔信我咯，点可以呢？但是他又不捨得这个爱妃，那么到头来结果呢，他都斗不过这个女色，他就果然呢要他这个褒姒爱妃呢笑一笑，而宁愿失信这个诸侯，他就在这个庐山放火。庐山放火很多烟的嘛，所以前后左右那些诸侯啊个个出兵呢回来这个皇城救他呢，怎么知去到皇城底下根本太平无事，乜嘢事都冇，平安大吉。咁啊，嗰啲大臣啊，嗰啲诸侯个个都嬲啦。咩嘢玩笑你可以开啊？呢、这个玩笑你唔可以开啊！我哋咁远路几十里，劳师动众，咁啊，以为你真系有事翻嚟救你，原来你呃我哋噶。咁啊，但系无可奈何喎，佢系皇帝，你系臣子，也敢怒而不敢言，所以咪个个咪退兵啦。咁啊，冇几耐咧。敌方知道呢件事啦，咁啊真正出兵啦，嚟到打佢啦，打佢咧，咁啊到到呢个周幽王真系啊响庐山放烽火啦，咁啊各路诸侯啊一睇又系呃我嘅啫，唔系真有其事，可能又系戏弄我哋啊，又系为咗呢个爱妃咧而捉弄我哋，唔系啦，上当一次可能呢次唔好去啦，啊佢唔去咧，敌人就啱啦，所以敌人。唔使几耐嘅时间咧，就将佢打低咗啦。咁啊，呢啲都系属于妄语，亦都可以话咧系呢个美色所迷。因为美色所迷犯邪淫，咁啊，因为咧呃嗰啲诸侯而犯妄语啊，你话佢有乜嘢办法唔亡国啦？想唔亡国咧就几难，想唔亡国咧？真系做唔到啊！咁所以我哋做人咧，要老实，唔可以咧系有呢个妄语，一定咧要诚诚恳恳啦，要老老实实咧去做事，老老实实咧去做人。一就说个一，是就系说个是，非就系讲个非啊！唔可以妄语，一失咗你个信用，呢、这个人咧永远冇人相信你啊！唔好话学佛嘅人唔可以妄语，世人亦都唔可以妄语啊！要实语，要真语，如 所如说。咁啊，妄语之下仲有两舌恶口，耳语我哋都要断嘅，永远要断嘅。由于时间已到，咁啊，向下文章附于下国星期六。 为于诸福田就欢喜敬仰，咁啊，福田呢就用我哋种福，就如同咧呢个农人啊系种呢个田一样。嗱，咁啊，嗰啲农夫。嗰啲農人啊，即係農夫啊，種田嘅人咧， 佢無論下咗乜嘢嘅種子落去，佢就當然希望啊，係有翻咁樣嘅種子嚟到收穫啦，收穫翻一個種咁嘅種子所得到呢個果實，呢個係種田嘅人所希望嘅，咁啊，亦都應該咧肯定有嘅照理啊。嗱，我哋喺呢个三宝之中，种福田都亦复如是啊！我哋如果种过乜嘢个福，我哋日后得到乜嘢嘅果报，呢、这个亦都系肯定嘅。咁啊，所以在呢个《宝积经》不思议品里边咧，有一段咁嘅故事，佢话有一个人，佢做咗一条毛啊。咁呢條毛呢雖然個好細都係有頭有尾，個頭都就平平啦，嗰個頂嗰時咪尖尖咁呢，嗰啲毛就係尖尖一個頂㗎嘛，咁佢就攞呢個頂上呢個尖尖個地方啊，咁就滴到一滴水，一滴咋，咁佢就送到佛個地方啊，佢話世尊啊，佢話我就想將呢一滴水呢咁啊寄存向你嗰個地方來，等到日后我需要嗰阵时啦，咁我就翻嚟啦，攞翻你嗰一滴水都去用。咁啊，佛啊慈悲啊，咁啊照样啊接受啊，咁啊佛有神通啊嘛，咁佢就将佢呢一滴水咧放入咧呢个恒河。咁啊，佛个讲堂嘅前面就恒河啦，咁啊放落个恒河，咁啊恒河就通大海噶嘛，咁啊等于话呢一滴水啊，你唔好睇小佢啊，佢就能够融和咗个恒河。然後由恒河流出大海咧，咁亦都融和咗呢個大海嘅水啦。話講大咗好多咯。咁喺過咗一百年，咁啊呢個泉水嘅人咧，佢就來到佛所啊。佢話世尊啊，佢話過咗一百年啦，我今日要水用，你就還翻嗰一滴水俾我啦。咁啊佛亦都慈悲啦。咁啊佛成就呢個不思議智啊。咁啊由呢個不思議智之故。咁啊，知道嗰一滴水咧，仲系响个大海嗰度融和埋大海嘅水，咁佢就照样咧用翻嗰一条个毛头，咁啊响嗰个大海嗰度咧滴翻一滴水俾佢，咁一啲都唔会错啊！咁啊就说明我哋呢个众生，我哋一般嘅人，你即使做呢个善事，响呢个三宝门田中嚟嘅状况。即使是一滴水咁少嘅啫，在呢个如来福田之中咧，所谓恒久不失啊，永远都唔会断灭。你种个点点个福田，呢、这个善根种落去啦，永远都唔会取消嘅。嗱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亦都系咁样循例啦，同大家讲啊，应该讲过好多次噶啦。我哋做咩嘢善事，你印经又好，放生又好，乃至赠医施药。做呢个社会个福利嘅事都得，你总之好事你唔怕做，但系做咗就算啦。主自己呢个名咧，可以咧唔使得咁认真。嗱，例如你印一部经，因为古时嗰啲善钉装书咧，就好少话同今日咁咧咁多人发心啊，集集埋埋咁嚟到做喎，都系咧官宦之家。或者有钱的人家，咁啊都系发心咧去做呢件事，佢个名咧也只不过一两个人嘅名，咁啊或者佢呢个人咧亦都好有身份，咁啊藉着佢咧嚟宣传、嚟流通呢个佛法，咁即使要写咧，也不过一个合家写一个主人，极其两个夫妇啊，咁佢就全盘咧系做晒噶啦，嗰啲善钉装嘅佛经咧。多數都是咁啊，有亦都係實有，但係咧就唔係話咧幾多千千萬萬個人咁啊寫上去嘅。嗱，咁我哋今時今日 當然啦，我唔敢講話冇咁樣嘅有錢人家啦去做，但亦都好少。如果有錢人家佢去做咧，佢又做得起有餘。但係多數咧都係大家夾粉啦，或者一二百、一二千或者三五十，呢個原則上係一件好事嚟嘅，一啲都唔錯。咁啊，但係呢個三幾十蚊或者三幾百蚊，多啲或者三幾千蚊。你既然能够拎得出去啦，咁就话你唔需要用呢啲钱啦，无论少嘅多噶，你当然系唔在乎啦，你唔会因为呢啲钱咧令到你咧唔开得饭啦，咁就话你一定系有多余啊，你发心送咗出去印经啊，或者咧放生啊，赠啲施药啊，咁你做咗咪就算咯。咁啊，如果啊，你话将咁多人咁样印埋呢个佛经后边。究竟大人呢个请到经嘅人，佢系读经嘅人，一人连名，几百个名咁样，要几张纸咁嚟到啊，浪费咗啊嗰啲印刷费啊！你印多一张纸，嗰一张纸咁多个名啊，过千字，几百个名，咁落佢系唔系要排版啊？系唔系要加一块纸落去咧？嗰啲系唔系要钱咧？咁如果你唔印啲名上去咧，佢起碼就少咗兩三張紙，咁亦都少排兩三版啊，係唔係平啲啊？呢個就肯定啦，佢係論功而收錢計錢噶嘛，你越印得啊紙多，佢咪越收多啲錢咯，呢個肯定噶。咁如果啊，我哋啲人做功德就無之必要咁啦，你總之發咗心啦，財入山門。就復歸施主啊，絕對冇咁嘅理由話啊！你唔寫個名啊，你冇功德噶，絕對唔冇咁嘅意思。咁如果話表揚功德，你又有理由為咗取信於人啦、啊。我收還咗幾多錢，一共籌得幾多，我哋用咗幾多，夠啲話唔夠，有條數都公開，等人知道。但你公開呢條數啊，唔一定要喺個經裏邊啊列出咁多名嘅、啊。但例如，准有个发起人噶，嗱，例如我哋家灵验学村咁啊，发起做一件事。如果你中意名噶，好平常啫。我等到做完呢件事啦，咁啊将个数目公开咯。啊，我哋呢部经一共印咗几多本，每本几多钱有单据啊。嗱，咁然后你收到嘅张三、李四、姓邓、姓王几多几多几多几多，我哋咪写一张纸贴向大众嘅地方，你哋嚟你哋咪睇咯。但系我哋冇呃冇骗啊，系规规矩矩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呢部经系最庄严，经咧系最尊重。咁啊，我哋就唔好用呢个凡夫俗子嗰啲全家大细嘅名啦，咁啊冧埋上去，变成一部经里边咧就系占咗几版啊，都话呢啲咁嘅功德嘅方面，你话系唔系浪费咗啊嗰啲金钱咧？需要个出钱嘅人。佢話明係印經啊，佢唔係俾你個排版都出你個名啊，每排多一版執多咁多字都係要俾錢嘅，咁啊又唔係喺度扣咗佢，咁啊你等於話少印得幾部應該，咁啊所以咧我好狠切咁樣鼓勵大家做好事，但係我亦好狠切咁樣勸大家一句，唔好對呢個名咧咁認真啊，係一部經裏邊咁尊嚴。咁庄重，咁就俾一堆嘅人名捞埋上去，你话似乜嘢咧？咁所以我哋咧要做呢个无上嘅功德啊，种呢个无上嘅福田啊，只得呢一个人一滴水交咗俾佛啦，咁啊佢随时攞翻佛都俾翻佢，佛咧唔会食咗佢嘅，佢只有功德咧仲大过当初佢发心嗰阵时。啊！你哋记住，财入山门就福归施主啊！你就唔出名，唔单话唔会埋没咗你功德啊，你个功德仲反为大啊，仲反为广阔啊，收获众多啊！所谓无上功德系契于呢个自性，咁所以我哋种福田系要种，但系我哋咧唔好执着于呢个名。啊，唔好咧咁认真呢个名咧，你个福报就会大。咁我哋要种福田，我哋要种善根啦。若果冇福田，冇善根咧，我哋就系一个苦恼嘅众生，日后只有贫穷、痛苦、事事不如意啦。 嗱，咁啊，從前亦有一個老人，佢就去到呢個奇門精舍啊，咁啊佛講經嘅地方，咁啊求佛同佢剃頭出家。咁啊佛就話好多弟子啦嘛，嗰啲弟子個個都正阿羅漢果啊，咁啊個個都好奇話：你幾廿歲嚟出家？好，我睇你有冇善根先。咁啲老阿羅漢咧，佢有神通啊。佢啲神通咧，雖然有，但有個限度。佢就八萬劫以前，即係仲超過八萬劫咧，佢就睇唔到啦。只係觀八萬劫以來，由八萬劫嗰日一路睇翻到今日，八萬劫以來，佢就神通睇得到。如果八萬劫以外咧，即係長過八萬劫嘅咧，佢就睇唔到啦。啲神通有限度啦嘛，佢只系得罗汉嘅境界未能成佛啦，连菩萨境界都未成啊，系嘛？咁啊，嗰啲个罗个个咁样睇啊，佢八万劫以来毫无半点善根啊，但系八万劫以外以后嘅事咧，佢就睇唔到啦嘛，所以佢就评判啊，老人家你入几廿岁咯，咁你冇乜善根喎，咁啊就算啦，你唔好出家啦。咁但呢個老人咧好肯切，佢好想出家。咁話我冇善根，唔收我又冇辦法啦。我唔可以強迫你收我做出家啦。所以我就好難過啊。咁樣就喊，咁啊響個門口咧唔捨得走。咁當時佛咧就響外邊啱啱翻嚟，佢話老人家你哭咩啊？咁啊呢個人就講啦，佢話世尊，佢話我想出家。咁啊！但系你啲弟子咧，个个用神通睇我啊，话我八万劫以来，所谓毫无善根啊，点可以出家咧？咁啊，当时佛话唔怕，你跟我嚟，佢哋唔收啊，我收你徒弟，你放心啊，我度你出家。咁啊，呢个人就好欢喜咯，咁啊，跟住佛咧，翻翻就系啦。咁啊，当时嗰啲罗汉就好奇怪啦，咦？整個佛又帶佢翻轉頭噶，咁佛咧當時講啦，佢話你哋啲神通係有限度啊，八萬劫以來你哋睇得到，冇錯，八萬劫以來呢、這個老人家真係冇善根，但係八萬劫以前嘅事啊，你哋就睇唔到啊，你咪老人家在八萬劫以前，佢曾經念嘅一句南無佛啊。佢就以呢一句南无佛嘅善根，所以虽然经过咁长嘅时间，佢呢一句念南无佛嘅善根咧，未曾咧埋没咗啊！就以呢一句嘅善根，所以今生佢哋有机遇出家。咁啊，当时啲小乘弟子攞喺度问佛啦：，个世尊啊，个原则佢八万劫以前啊，佢系因呢嘢缘故啊？咁啊，念一句南无佛啊，令佢种下呢一句咁嘅善根咧。咁啊，当时佛同佢讲古仔啦，古仔中嘅古仔、哦。佢话八万劫以前，呢个老人家咧，曾经咧都系一个人身，但系都系好贫穷啊。咁啊，日日都要上山咧斩柴，咁啊斩到柴啦，卖咗啲担柴啦，先至可以过活嘅嗰日啊。如果翻风落雨唔上得身斩柴啦，冇柴卖嗰日佢都唔可以过活嘅。咁你话几穷咧？咪有一次佢入山斩柴，遇到个大老虎啊，咁啊追佢，佢就梗系惊啦，惊啊走啊，咁啊走到无可再走啦，喺面前一棵树，咁呢个老人家斩柴嘅前身啊。咁啊，斬柴嘅人對於上樹應該種技術咧就難唔到佢噶啦，上樹都幾叻下噶。咁個老虎追到嚟啦，咁啊跟住咁追嚟，佢為就穩陣起見啦，自己即刻咧 就爬上咗呢棵大樹。咁個老虎就咬佢唔到咯喎，老虎雖然大，老虎咧唔會爬樹喎，貓就會爬樹啊，老虎唔會爬樹嘅。咁啊，老虎睇下上树上嘅人，佢哋想咬又咬唔到，想食又食唔到，睇白捉到啦，咬到噶啦，偏偏佢走咗上个树上边，老虎就好着急啊，着急到咧，老虎都有计仔喎，佢哋咬呢个树头，呢、這个树头周围咗有好多泥噶嘛，咁啊老虎咁大只，嗰啲爪就咁利， 他就吆啦，吆吆吆吆幾吆呢，他們以他這個笨重的身體，又粗又重的身體就碰那棵樹，吆幾下又碰幾下，吆幾下又碰幾下，咁你話佢越吆就越深，前後左右都嚟啲吆到咁上下啦，吆出嚟，佢每吆幾下又碰幾碰啊，嗰棵樹既然冇咁多泥包住佢，亦俾你碰幾碰咁大力啊，嗰棵樹咪差唔多真係要倒下嚟㗎啦。咁啊呢個老人呢佢就好驚啦，咁啊到最後呢真係嗰棵樹要倒啦，嗰啲泥差唔多畫到嗰啲見曬樹根啦，佢再碰得幾碰天啦，嗰棵樹真係要倒㗎啦。咁呢個老人驚到滿頭大汗，佢突然間呻一句，唉，我話南無佛啦，佢就係咁樣念一句，呻一句南無佛，佢就種下呢個善根，所以感到呢今生今世啊，咁佢哋以呢個善根呢就可以出家。佢話你哋呢就睇唔到啊，佢話我呢就可以睇到，咁所以我睇到既然有善根啦，所以我咪就度佢出家囉。咁可見呢個福田我哋要做，善根我哋要修，但係呢唔需要咁介意呢個名，我哋只要呢個善根一種，絕對唔會呢荒廢嘅，既有如是嘅善因福田，日後就一定呢係有咁樣嘅善因嘅福果嚟收返嘅，咁就叫做於諸福田。我哋要歡喜供養啊，無論係悲田係恩田或者係福田，我哋都要歡喜，要恭敬，要供養。他說事故與等，他意思之故你們既然常常在這個福田中種下善根種子，他說你們亦都生生世世得到人以共天對你們的尊敬，對你們的供養，所以此一段經文就是勸人們修學這個善法。跟龍王當知菩薩有一法，能斷一切諸惡道苦，何等等為一呢？位於晝夜常念思維觀察善法，令諸善法念念增長，不容毫分不時間集，即是能令諸惡永斷，善法圓滿，常得親近諸佛菩薩及諸聖眾。咁由此一次開始證明十善嘅業道，而此一段經文呢就係顯呢個善法之用，個龍王當知。咁十善業道經呢，呢個當機就係龍王，所以佛呢就叫聲個龍王，你應該要知道。佛菩薩有一法，個行菩薩道嘅人呢，你想修善啊，去呢個惡呢，有一種法子，這一種法呢就能斷一切諸惡道苦的。那什麼叫做諸惡道苦啊？我們通常說就是地獄、惡鬼、畜生三惡道， 就是種下這個惡之因，就是招感這個惡的苦，所謂這個因果兩個字，我們學佛的人要認真好好地研究一下，好好地咧，搭一搭裏邊啊，好嘅味道，要深信因果啊。所謂如是因係如是果，絲毫都唔會錯亂啊。所謂鹽潛滴水啊，點點都滴翻嗰個地方啊。呢啲就係因果嘅道理啊。嗱，咁啊，鄉下住大屋，相信好多人都有鄉下嘅，啊，亦都翻過去住嗰啲大屋。嗱，咁呢間如果起咗幾十年啦，舊時嗰啲大屋咧，佢門口啊，呢、這個周圍四邊個牆腳嗰度咧，都係放大麻石嘅，成條嗰啲麻石咧，咁啊墊住咧嗰個地面嘅，咁啊保護呢間屋嘅。咁啊嗰啲人口水落雨啊，咁啊一滴一啤咁啊滴落去咧，你唔好睇佢係石頭啊，佢就石頭都滴穿佢啊。經過幾十年，咁啊每落一次雨，佢就滴佢一個時期，每落一次雨，佢就不停咁啊滴佢嗰個地方啊，點點滴滴，佢係直落噶嘛，除非係太個大風啊，吹咗佢歪咗嘅啫，而 如果唔係咧，佢就滴滴都係滴翻嗰個地方啊！幾十年過咗之後啊，呢啲石頭都滴成好似一個墨碗咁啊，好似我哋磨墨寫住個墨碗咁樣，圓圓咧咁啊，凹入去尖尖咁樣，就係、是、説明啊，我哋有如是因，就係、是、有如是果果啊，點點滴滴都唔會錯啊！嗱，如果論地獄，所謂最重最苦嘅就八寒，或者咧係八熱，寒就寒冰啊，受呢個寒冰地獄；熱咧就係火熱啊，受火燒嘅地獄，係一個最苦嘅。嗱，如果惡鬼咧，鬼都有好多種啊，有福報嘅鬼，好似土地公啊，或者咧天后娘娘啊，或者關帝啊、北帝啊，嗰啲咁樣都係鬼嚟啊。佢係呢個有福報嘅鬼，所以春秋二祭啊、早晚啊，都有人同佢上香啊，或者買啲果啊、花啊拜祭下佢，會有福報啦。但如果嗰啲冇福報嘅惡鬼咧，所謂千萬年都不聞呢個漳水之名啊，所講呢個三惡道嘅鬼咧，就係呢種叫做惡鬼啦。惡鬼咧，佢呢個喉嚨啊，常常吐火。咁佢個喉嚨個細細到好似個針，嗰個針尖咁細，個肚咧大到好似個山咁樣。咁即使有得食啊，咁細個喉嚨，佢都吞唔落啊，而且亦都冇辦法吞啊。嗰啲飲食一到到佢個嘴邊咧，都會變成火炭啊。咁就稱佢為叫做惡鬼，想食都唔食得嘅。咁呢啲就係叫做惡鬼啦。因為惡鬼咧係一種惡道嘅苦。咁其次第三就係畜生啦，做畜生一係就響無論水啊、陸啊、空啊，所謂弱肉強食。咁你係一件畜生，咁別第二種畜生咧食咗你，所謂弱肉強食，我哋點生存啫？佢亦係弱肉強食食人哋啊，但係佢亦都係俾人哋弱肉強食食咗佢啦。咁大家互相殘殺，你食我，我食你啊！咁啊，報銷咗多少咧？咁啊，消滅咗多少咧？不然嘅話咧，嗰啲畜生啊，無論水陸空，嗰啲畜生都會沖濕呢個世界，令到我哋冇處容身啊！就是、因為佢弱肉強食，咁啊，彼此互相嚟到食鑑啊！咁啊，黃宗每日都要報銷咗好多，即使有咁多出世，亦都有咁多報銷咗啊！咁啊，先至呢個空間咧留得下嚟。等我哋可以生存喺呢個空間。嗱，咁啊，或者咧，如果唔係弱肉強食嘅，要報銷，咁啊，亦都有啲人可以食嘅，水陸空都有。咁啊，人亦食咗一部分，將佢報銷咗一部分。咁啊，所以做畜生，一係就弱肉強食而死，一係就俾人捉到咧劏食而死啊！咁又系咪一件苦事咧？所以地獄、魔鬼、畜生呢三條就係叫做惡道啊，唔係一個好嘅道路。咁啊，響呢個地獄、魔鬼、畜生呢三惡道中啊，當然就係苦啊。呢個苦果就係由我哋每一個人，咁啊，你因地之中啊，你多生多世以來，咁啊所種嘅唔係呢個福田。所种的是这个秀田啊，所耕的呢都是一种没有肥料的田啊，所以呢到到收割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好的收割了。就是说明我们如果不种这个福田，就是做坏事了，以这个坏事之因日后收到的就是地獄惡鬼畜生咧，呢個種種嘅惡報啊！嗱，咁啊，現在佛同龍王講，佢話菩薩有一種法，能夠斷除一切惡道苦嘅。話何等唯一啊？呢一種法係乜嘢咧？話位於晝夜常念思維觀察善法，就係修善法嚟到對治呢個惡法啊！因為惡就不是善，善就不是惡啊！這個是相對待的。那我們如果時時 常念思维观察这个善法，我们当然就不会再有这个心力精神去做这个恶事这个坏事了。所以就以这个善法来对治我们这个恶法。始终这一句经文最重要有几个字，就是常念和思维和观察这六个字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常常念即是怀念，我心常常怀念我们怎样去做善事，怎样去帮人家做件好事，怎样去救济那些有困难需要人帮助的那些人，我们怎样去帮助他，我们自己怎样呢要去念经，怎样要去拜佛要去修行，我们常常都有这样的心念，这样念住这些这样的善法，咁啊，當然你就唔會再有機會啊，去思念做呢個壞事啦，做呢個惡事啦。咁啊，叫做常念。嗱，思維咧就係、自己諗下、想下，咁啊做善事好啊，亦或做惡事好咧？咁啊做惡事受惡報啊，受苦無量噶、如果做善事咧，就會得到呢個好報。我哋常常將個分析，將個思維一下。要心心念念啊，要去咗呢个恶，要传翻呢个善啊，要剔除呢个恶啊，要留翻呢个善。我哋分分钟咧，要自己分析，要思维呢个善法个好处。咁啊，佢哋思维咧，嗱观察咧就系呢个内心嘅修养啊。我哋既然常常都系念住呢个善法。常常都是分析这个善法的好处，所以我们呢就是内心里面时时要闭观，要作观，我们怎样去做这个善法，我们印经呢就抑或呢是布施，就抑或呢是放生，我们呢时时都要观察，随我自己的能力呢去做这个善法，要将我们这个内心呢所收的一切都是善法，不要有半点这个恶法，偷袭期间过常于昼夜，常念思维观察善法，灵知善法，念念之间呢是增长。那我们善法念念增长呢就是一件最好的事，所谓一心是无二用啊，我们的心如果佢做恶嘅时候，咁就唔可以同时又去做善咯。嗱，我哋如果个心